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，舒雅的第六感。 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曲是王菲在1992年的下半年从美国返港并重新踏入乐坛而发行的唱片 Coming Home 当中的歌曲。这首歌曲呢是王菲翻唱日本歌后中岛美雪70年代末的作品口红。这张唱片一经推出呢就卖断式，销量冲破白金。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是横扫全港，更是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，声势可谓一时无两。 量，令她一举跃入了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。而继续要为你请出的这个组合呢，两个人其貌不扬，但是当年一出来就让所有的人眼前一亮，他们就是羽泉。来听到这一首《彩虹》。 今夜我一无所有，一支烟，一点回忆和一颗疲惫的心，是我全部的心灵。今夜我一无所求，一张车票，一点梦想和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是我简单的行囊。今夜小站似荒凉，月台上只有我独立，月色苍茫，多少装作无所谓的忧伤，多少年少无助的彷徨，都浓缩在我心上。今夜小站，我独立苍茫。今夜小站，我回不轻伤。今夜小站，我独自小站，我只有继续流浪。 身边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到那。

写好的，因为太难得，是难以获得，交错 家，并不算绝顶美丽，但肯定是华语世界里面最出色的职业女演员。她的歌喉并不出色，唱片却卖到了白金，也是台湾70年代民歌潮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或许她没有很高的演唱技巧，但是她无可代替的嗓音和情绪的控制，却总是能够给女性最深的感动。继续的这一位，同样也是用自己生活的经历在唱歌，她就是李宗盛。来听到这一首因为寂寞。 会爱上我，因为你寂寞。虽然你从来不说，你不说我也会懂。其实，会爱上你，也是因为我寂寞。会受不住冷落，空虚的时候好有个寄托。虽然总是被人们围绕着，在曲终人散以后，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。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，我会爱你，只是因为寂寞。 你会不会因为寂寞而爱上一个人？ 又或者说你有没有被一个人因为寂寞而爱上？很多时候当爱情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并不去探究它的来历，一个眼神，一句安慰，都可以成为爱情开始的导火索。然而激情退却，我们又开始为自己开脱，用各种理由去证明最初的自己并不是真的爱上了某人，而是被寂寞冲昏了头脑。但是不论如何，你要知道，爱了就是爱了，不用去探究爱情开始的缘由，也不想去了解爱情结束的理由，只想要证明这段爱情它好好的存在过。继续来听刘若英，我等你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